《哈利波特与密室》第八章继辰晚会第21集。 你好，皮皮鬼。 哈利小心翼翼地说，这个恶作剧精灵皮皮鬼和他们周围的那些幽灵不同，不是苍白而透明的，恰恰相反，他戴着一顶鲜艳的橘红色晚会帽，打着旋转的蝴蝶领结，一副坏样的阔脸上龇牙咧嘴地露出笑容。 想来一点吗？ 他甜甜地说，递给他们一碗长满霉菌的花生。 不了，谢谢。 赫敏说。 听见你们在议论可怜的淘金娘？ 皮皮鬼说，眼睛忽闪忽闪的。 议论可怜的淘金娘，真不礼貌。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大吼一声。 喂，淘金娘！ 不要，皮皮鬼，别把我的话告诉他。他会感到很难过的。 赫敏着急地低声说， 我是说着玩的，我不介意他那样。你好，淘金娘。 一个矮矮胖胖的姑娘的幽灵飘然而至，她那张脸是哈利见过的最忧郁阴沉的脸，被直溜溜的长发和厚厚的珍珠色的眼镜遮去了一半。 怎么？ 她绷着脸问。 你好，淘金娘。 赫敏用假装很愉快的声音说， 很高兴在盥洗室外面看到你。 淘金娘抽了抽鼻子。 格兰杰小姐刚才正在议论你呢。 皮皮鬼狡猾地在淘金娘耳边说， 我正在说，再说你今晚的样子真漂亮。 赫敏狠狠地瞪着皮皮鬼说道。淘金娘狐疑地看着赫敏， 你们在取笑我？ 他说着，眼泪扑簌簌地从他透明的小眼睛里飞快地落了下来。 没有，真的，我刚才不是说淘金娘的样子很漂亮吗？啊！ 赫敏一边说，一边用臂肘使劲捣着哈利和罗恩的肋骨。 是啊，他是这么说的。 别骗我！ 淘金娘喘着气说，眼泪滔滔不绝地滚下面颊。皮皮鬼在他身后快活地咯咯直笑。 你们以为我不知道别人在背后叫我什么吗？肥婆淘金娘，丑八怪淘金娘，可怜的哭哭啼啼闷闷不乐的淘金娘。 你漏说了一个满脸讽刺的。 皮皮鬼压低声音在他耳边说。哭泣的淘金娘突然伤心地抽泣起来，奔出了地下教室。皮皮鬼飞快地在他后面追着，一边用发霉的花生砸他，一边大喊， 满脸反刺，满脸反刺。 天哪， 赫敏难过地说。差点没头的尼克从人群中飘然而至。 玩得高兴吗？ 啊，高兴。 他们撒谎说， 人数还令人满意。 差点没头的尼克骄傲地说， 嚎哭寡妇大老远的从肯特郡赶来。我讲话的时间快要到了，我最好去个乐队提个醒儿。 没想到就在这时候，乐队突然停止了演奏，他们和地下教室里的每个人都沉默下来，兴奋地环顾四周。一只猎号吹响了。 糟了！ 差点没头的尼克痛苦地说。从地下教室的墙壁里突然奔出12匹幽灵马，每匹马上都有一个无头的骑手。全体参加晚会的人热烈鼓掌，哈利也拍起了巴掌，但一看到尼克的脸色，他就赶紧停住了。12匹幽灵马跑到舞场中央，猛地站住了，有的用后腿直立，有的向前打个趔趄。最前面的那匹马上是一个大块头幽灵，长着络腮胡的脑袋夹在胳膊底下，吹着号角。他从马上跳下来，把脑袋高高地举在半空中，这样他便可以从上面看着众人了。大家都哈哈大笑， 他一边大踏步向差点没头的尼克走来，一边马马虎虎地把脑袋往脖子上一塞。 尼克！ 他大声吼道： 你好吗？脑袋还挂在那儿吗？啊！哈哈哈哈！ 他发出一阵粗野的狂笑，拍了拍差点没头的尼克的肩膀。 欢迎光临，帕特里克。 尼克态度生硬地说。 活人、 帕特里克爵士一眼看见了哈利、罗恩和赫敏，假装吃惊地高高跳起，结果脑袋又掉了下来，大家哄堂大笑。 非常有趣。 差点没头的尼克板着脸说。 别管尼克！ 帕特里克爵士的脑袋在地板上喊道。 哈哈哈哈，他还在为我们不让他参加猎手队而耿耿于怀呢。可是我想说，你们看看这家伙。 我认为…… 哈利看到尼克意味深长的目光，慌忙说道： 尼克非常吓人，而且…… 帕特里克爵士的脑袋嚷道： 我猜是他叫你这么说的吧。 请诸位注意了，现在我开始讲话。 差点没头的尼克一边大声说，一边大步走向讲台，来到一道冰冷的蓝色聚光灯下。 我已故的勋爵们、女士们和先生们，我怀着极大的悲痛。 他后面的话便没有人能听见了。帕特里克爵士和无头猎手队的其他成员玩起了一种头顶曲棍球的游戏，众人都转身观看。差点没头的尼克徒劳地试图重新抓住观众，可是帕特里克爵士的脑袋在一片欢呼声中从他身边飞过，他只好败下阵来。这时哈利已经很冷了，肚子更是饿得咕咕直叫。 我再也受不住了， 罗恩咕哝道，他的牙齿嘚嘚地打颤。这时乐队又吱吱呀呀地开始演奏了，幽灵们飘飘地回到舞场。 我们走吧， 哈利赞同道。他们一边向门口退去，一边对每个看着他们的幽灵点头微笑。一分钟后，他们就匆匆走在点着黑蜡烛的过道里了。 布丁大概还没有吃完， 罗恩满怀希望地说，领头向通往门厅的台阶走去。这时哈利听见了，又是那个声音，那个他曾在洛哈特办公室里听见过的冷冰冰的、杀气腾腾的声音。他踉跄着停下脚步，抓住石墙，一边全神贯注地听着，一边环顾四周，眯着眼睛在光线昏暗的过道里上上下下地寻找。 哈利，你怎么…… 那个声音又出现了， 先别说话。 哈利急迫地说，罗恩和赫敏呆住了，注视着他。声音越来越弱了，哈利可以肯定他在移动，向上移动。他盯着漆黑的天花板，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既恐惧又兴奋的感觉。他怎么可能向上移动呢？难道他是一个幽灵？石头砌成的天花板根本挡不住他。 走这边， 他喊道，撒腿跑了起来，跑上楼梯，跑进门厅。这里回荡着礼堂里万圣节宴会的欢声笑语，不太可能听见其他动静。哈利全速奔上大理石楼梯，来到二楼，罗恩和赫敏跌跌撞撞地跟在后面。 哈利，我们在做这…… 嘘， 哈利竖起耳朵，远远的，从上面一层楼，那个声音又传来了，而且变得越发微弱。 哈利的肚子猛地抽动起来。 他要杀人了！ 他喊道，然后不顾罗恩和赫敏脸上困惑的表情，三步两步登上一层楼梯，一边在他沉重的脚步声中仔细倾听。哈利飞奔着把三楼转了个遍，罗恩和赫敏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三个人马不停蹄，直到转过一个墙角，来到一条空荡荡的过道里。 哈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罗恩说，一边擦去脸上的汗珠。 我什么也听不见。 赫敏突然倒抽了一口冷气，指着走廊的远处。在他们面前的墙上，有什么东西在闪闪发亮。他们慢慢走近，眯着眼在黑暗中仔细辨认。在两扇窗户之间，涂抹着一英尺高的字，字迹在燃烧的火把的映照下闪着微光。密室已经被打开，与继承人为敌者，警惕。 那是什么东西？锅在下面。 罗恩说，声音有些颤抖。他们小心翼翼地靠近，哈利差点滑了一跤。地上有一大片水。罗恩和赫敏一把抓住他，三个人一点点地走进那条标语，眼睛死死盯着下面的一团黑影。他们同时看清了那是什么，吓得向后一跳，溅起一片水花。是洛丽丝夫人，管理员的那只猫。它的尾巴挂在火把的支架上，身体僵硬得像块木板，眼睛睁得大大的，直勾勾地瞪着。三个人一动不动地站着，足有好几秒钟，然后罗恩说道， 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吧，是不是应该想办法救…… 哈利不很流利地说。 听我说， 罗恩说， 我们可不想在这里被人发现。 然而已经来不及了，一阵低沉的喧闹声，像远处的雷声一样，告诉他们宴会刚刚结束。从他们所处的走廊的两端，传来几百只脚踏上楼梯的声音，以及人们茶足饭饱后愉快的高声谈笑。接着，学生们就推推挤挤地从两端拥进了过道。当前面的人看见那只倒挂的猫时，热热闹闹叽叽喳喳的声音便一下子消失了。哈利、罗恩和赫敏孤零零地站在走廊中间，学生们突然安静下来，纷纷挤上前来看这可怕的一幕。在这片寂静中，有人高声说话了， 与继承人为敌者，警惕，下一个就是你们，泥巴种。 是德拉科马尔福，他已经挤到人群前面，冰冷的眼睛活泛了起来，平常毫无血色的脸涨得通红。他看着挂在那里的那只静止僵硬的猫，脸上露出了狞笑。